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从今天开始，小鬼当家节目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板块将播出冬奥主题系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同学是李慕云。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Hello, my name is Li Muyun. I come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 As you know, in 2022,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China. It is an honor for all the Chinese, and especially for me, a hockey player. So today, I will introduce hockey to everybody. First,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know where hockey started? A lot of my friends think hockey started in China, but this is not true.Hockey actually started in Great Britain. In the late 18th century, there was a picture called A Day on the Ice, drawn in 1979. Hockey showed its face again on the first ever Winter Olympics in 1924. There was only 7 winter sports back then, so I know that hockey is a really important winter sport. The rules are there's no foul play, the clock stops whenever the referees blow its whistle, so every game is about 3 hours long. So you might think, oh my god, this is so tiring.But it isn't, because you can change people whenever you want. There are 20 people on each team, but only 6 are allowed on the ice. 1 goalie, 2 defenders, 2 forwards, and 1 center. Because hockey is a really dangerous sport, we have 11 pieces of protection protecting us. There's the helmet, the shoulder pads, the elbow pads, the pants, the shin pads, the gloves, and the skates. I think hockey is the best sport ever. I know it is passion.Happiness, teamwork, speed, friendship, all in one sport. So I think it is the best sport ever. When you speak of hockey, you have to mention the NHL. Because the NHL is every hockey player's dream, it is really important that the NHL play in the Winter Olympics because it is the top of the top in hockey. It is a pity that this year they did not come, but I hope in 2022 they can come and I can see my idols in China. Chinese hockey is not very strong.We never went into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once. But hockey amongst kids is really popular these days. So I hope in 2022, it could be a new start for Chinese hockey. And because I have this goal, I have to work harder and harder. I, a student hockey player, wish to carry this hockey spirit with me forever and spread it from here to the world.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昨天我们谈到铁人三项运动员李鹏程，同时啊，他取得了哈令人非常骄傲的成绩。那么有一个问题，那么是什么事情让他对铁人三项这项运动感兴趣的呢？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当时啊，他看了一些有关铁人三项的比赛的视频，他注意到啊，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参赛者在到达终点的时候呢，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欢呼。尽管啊，最后的几米他们只能呢走到终点，因为我们知道呢，铁人三项的距离非常的长，同时啊非常的耗时，一般选手啊都可能要用上 九到十个小时才能完成，因此到终点的时候呢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说最后几米啊，有的人只能走到终点，但是呢他们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哈，特别是呢两旁的观众啊的热烈欢迎，他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兴奋。好，那么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段，同时啊也找到了他对这个项目哈感兴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呢他觉得呢能够参加铁人三项这个比赛呢是人们心目当中的一个英雄。好，那么看一下这段的英文翻译。 I saw some videos of the competition， 看了一些相关的视频哈，这个 competition 哈这个词。 And I noticed some older participant， 他注意到呢一些年纪呢稍微大的一些运动员。这里面这个运动员他没有用啊这个 sportsman 啊等等哈，我们说像这 athlete 这样的词，而用一个参与者 participant， P-A-R-T-I-C-I-P-A-N-T， 我们讲过哈 participant， 它的动词呢是 participate， 哎 participate。我们知道呢奥运有一个口号哈，我参与我快乐哈， I enjoy I participate，哎，或者 I participate, I enjoy, 哎，我参与我快乐。 Would get a rousing welcome when they arrive at the finish line. 他们到达终点的时候呢获得了哈两边的观众的热情的欢呼。热情的欢呼呢我们说用这个欢迎这个词就可以来翻译了 welcome。那么热情的哈非常情绪非常高涨的这么一个欢迎叫 rousing, R-O-U,S-I-N-G rousing 哈，表示说大家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 rousing welcome when they arrive at the finish line， 我们讲过昨天哈，表示说竞赛的比赛当中哈一个终点线 finish line。 even though they could only walk the last few meters， 虽然啊他们最后的几米啊只能走到终点哈，用的这个词 walk the last few meters。He said, who filled with admirations. 哎，后面呢，看完之后，他感觉到呢，对这些参与的选手们哈，非常非常的崇拜哈，非常的羡慕。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英文用的是名词的这个形式，他的心目当中充满了我们说羡慕的这种感情或这种心情。那么看看这个词，动词呢，羡慕 admire。admire, A-D-M-I-R-E, admire， 但是呢变成了名词之后，同学们一定要小心了，它的这个发音发生了变化，叫 admiration， admiration 表示对一个人特别的羡慕哈，特别的喜欢 admiration。 因此啊 he wanted to experience a moment like that， 因此啊他也希望啊能够呢像他们一样哈，冲到这个终点啊，所以说他用的词呢 wanted to experience the moment like that 啊，就是说到达终点，然后呢得到了两边观众的热情的欢呼啊，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刺激，感觉非常好玩。那么在2011年开始啊，李鹏程开始了他的铁人三项的训练哈，2011年底十个月后，他在成都参加了第一场比赛。 Lee started to train at the end of 2011And 10 months later, 啊，十个月之后, he lined up for his first race in Chengdu. 参加了这个比赛哈，表示一个人做好了准备，然后呢排队去做某件事情，我们会用一个词组叫 line up。 line 这个词我们刚才也讲过了， finish line 哈，终点线。但是呢在刚才这个词组里面，这个 line 后面加一个 up， 它的词性从这个线的这个名词变成了动词，表示一个人排好队站好了哈， lined up 啊，在这里面呢表示说他准备好了参加了这个第一次的比赛， lined up for his first race in Chengdu。 他参加了18到24年龄组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的人数啊很少啊，只有五人参加，因为这个项目的确啊不像马拉松，这个人数呢还是比较多。但是呢这个铁人三项，因为呢它涉及到游泳、自行车，最后呢是马拉松，所以呢不是很多人有勇气啊能够参加这个比赛的，只有五人参加了比赛。幸运的是呢他是他们当中第一个冲线的。他回忆说，虽然呢比赛没有那么的激烈，但是呢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非常简单，他原来呢在体育方面不是很擅长，那么通过呢在成都的这场比赛，他 为自己呢感到骄傲，认为自己呢没有问题哈，可以的。因为以前啊，他从没有想过他能够赢得一场比赛哈，对他来讲呢，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一个转折点了。I took part in the 18 to 24 age group 啊，那么这是一个年龄组了 ，in which only 5 other people competed， 只有五人参加。这个参加他没有用 participate， 而用一个字 compete 表示竞争 compete。And luckily, I was the first of them。To cross the line,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哈，这个 cross the line. He recalls, even though the race was not that competitive, 因为五个人啊，这个比赛啊不是非常的激烈啊，用这个词呢 competitive. 那么这个词我们原来已经讲过了，动词呢是 compete, 竞争啊，比赛，名词呢是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使用词 competitive, competitive.I still felt proud of myself. 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啊，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原因呢 ，As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ever win a sports competition.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呢，能够在体育比赛当中获得第一名哈，获奖。对他来讲呢，是一个 dream 哈，是一个梦想。那么在成都的这次比赛啊，让他更加刻苦的训练，同时啊，对这项铁人三项运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在当时，铁人三项呢，在中国还处于一种起步阶段，他只能通过一些在线的一些渠道啊，获得相关的信息，因为呢，很少啊有这个机构啊，或者是专业的队伍提供相关的这个训练，所以呢，只有通过网上啊获得一些相关的视频呐、啊、或相关的资料。The victory encouraged Lee to train harder. 那么这个胜利呢，鼓舞了他，让他呢这个更加刻苦的训练。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sports. Triathlon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哎，这里面有一个词哈，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有难度的词，叫 infancy，infancy。我们知道 infant 表示婴儿，那么 infancy 把这个 t 去掉，换成 cy 呢，表示一个婴儿阶段。但是如果我们说一个事情处于它的 infancy 啊 ，in its infancy 表示呢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呢，它处于一个相对比较初级的阶段，用的 be in its infancy in China. So Lee could only find some information by visiting online bulletin boards. 那么通过训练啊，他也有一定的感受啊，特别对人生、对这个时间、对生命啊，有了更深的一个感知、一个了解。比如说，他认为大家可以呢，通过刷手机、玩电子游戏，很快的就把一个小时啊打发掉了哈，非常快。我们说上网玩手机哈，玩游戏一两个小时，感觉到一转眼哈就过去了，非常快。但是通过体育训练哈，通过有目的的哈进行生活，那么他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有价值。To pass an hour, you could swipe through your phone. 刷手机用这个词 swipe through 这个词 swipe 这个词啊，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做的这么一个动作，表示我们刷一个东西，比如说公交卡啊，我们说这个上班的时候呢需要打卡，那么用这个词叫 swipe 啊 ，swipe 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Your phones or play video games.But by training, I felt I was getting the most value out of my time. 在我的时间当中获得了最大的一个价值，用这个词 get the most value out of something 啊，表示说从一个事情当中获得了一个价值的最大化啊，用这个词 most value。在2015年，当他第一次参加科纳的比赛的时候啊，我们讲过科纳呢是在美国的夏威夷的一个特别顶尖的铁人三项的比赛哈。2015年他第一次参加，当时啊只有两名啊来自呢中国的选手啊。李鹏程见证了这项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最近一次比赛当中，他发现呢来自中国的选手的人数呢已经高达33人了，从原来的包括他自己的3人，后来呢已经发展到呢33人哈，这个数量呢是一个十倍的这么一个增长。 When he first attended competition in Kona in 2015, 第一次参加 attend the competition. There was only two competitors from China. Li has seen the sports growing in China. 他见证了这个体育比赛在中国的一个迅猛的发展。The number of competitors from China has grown to 33. 这个数量的一个增加，这个 number 后面加了一个是 grow。同时啊，同学们注意一下，后面跟这个增加的时候呢，后面跟 to 和跟 by 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跟 to 表示这个数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跟这个 by 33， 它的意思呢就发生了变化，表示增加了33人，同时再加上原来的那个基数，那么合到一起。但如果用 to 的话，表示它总的这么一个数量。那么大家非常好奇啊，铁人三项啊如何来进行训练？那么作为铁人三项运动员，往往啊要需要单独的训练，因为他们的距离很长，时间也非常的长，因此啊他们需要一个单独的训练。孤独是他们一定要战胜的一个困难啊，这个孤独，因为知道呢，像跑一个马拉松，一般的马拉松爱好者呢能在4个小时之内跑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同时啊，加上自行车，加上游泳，这是一个很耗时的这么一个运动。因此啊，这个孤独是他们需要战胜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李鹏程感到非常的幸运，因为呢，在他训练的同时，他的妻子啊，能够呢大力的支持他。Triathletes usually have to train alone 啊 ，alone 我们讲过哈，一个人的哈。独自的意思啊 train alone. Loneliness is the difficulty that they will have to overcome. 他们要战胜的一个困难啊 difficulties. 我们学过这个词组 overcome difficulty. But Lee feels lucky that his wife supports him. 他的妻子呢非常的理解他，支持他。When he goes out running, his wife rides alongside on the bike. 他的妻子呢骑自行车Alongside 非常恰当的，就是说在他的身边陪伴着他 On the bike Providing encouragement and supplies 给他提供鼓励和补给。我们知道在跑的时候呢，可能要吃一些有能量的能量棒啊，还有水等等，那么这些 supply 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至于未来哈，是否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是他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他的一个选择。尽管他知道呢，这是一条很漫长的一个道路哈，成为一个职业的运动员是一个 long way. As for the future, turning professional, 变成一个职业的运动员哈 ,professional is an option for Lee. Option, 我们学过表示选项哈，一个选择等同于 choice, choice.O-P-T-I-O-N, options. Even though he knows it is a long road, 是一个漫长的一条路。But he says anything is possible. 但是呢，他最后说到一切皆有可能啊，的的确确他这句话呢，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哈，只要自己哈有这个动力哈，有决心，有毅力。Anything is possible. 因为呢，李鹏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哈。从原来800米都跑不完的一个一般的一个大学生，最后呢成为了一个铁人三项的非常成功的一名运动员，所以他的这个故事还是非常的励志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 saw some videos of the competitions, and I noticed some older participants would get a rousing welcome when they arrived at the finish line, even though they could only walk the last few meters, says Lee, who filled with admiration, wanted to experience a moment like that. I can swim, ride, and run, so I decided to try, he said. Lee started to train at the end of 2011, and 10 months later, he lined up for his first race in Chengdu.I took part in 18-24 age group, in which only 5 other people competed, and luckily I was the first of them to cross the line, Lee recalls. Even though the race was not that competitive, I still feel proud of myself, as I never thought I could ever win a sports competition. The victory encouraged Lee to train harder and learn more about the sport. Triathlon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China,So Lee could only find some information by visiting online bulletin boards. To pass an hour, you could swipe through your phone or play video games. But by training, I felt I was getting the most value out of my time, Lee notes.